各位同学，大家好，请睇《感应篇》第106节，有两句话：不和其室，不敬其夫。呢两句讲的是夫妇，夫妇是人伦的根本。中国几千年来古圣先贤的教育，将这个问题作为核心，如佛的教诲，我们在讲席里面时时提到，他教我们的实际上只有三件事。第一件是令我们明白人和人的关系，那就是伦理教育了。第二件是教我们明白人和自然环境的关系，也就是我们面对现实生活的社会，第三件是教我们明白人和天地鬼神的关系，和整个宇宙的关系。这些都明白了，就是真实智慧，在佛家讲大彻大悟，明心见性了。那些关系里面真实的核心是在夫妇，所以伦理这个伦常教育，夫妇是同住在一间房里，它的圈圈是最小的，房之外就是家，家里面上面有父母，下面有子女，平辈有兄弟姊妹，那就是个家了。家的外面是社会，是国，国里面在上面有领导人，有领导和被领导，平辈呢有朋友有同学，这种是五伦的社会。用现代话来讲，它自自然然是一个多元文化，绝对不是一个单一文化，它是多元文化。如果核心都做不好，夫妇不和，那个家众能和吗？社会众能安定吗？国家众能太平吗？通通都讲不上了。所以吉凶祸福的根在哪里？在家室，在室啊。明白这个道理，才知道中国古时候男女结婚婚礼点解咁隆重， 点解咁繁琐？无非系表示佢系人生一件大事。嗰、那个人生唔系指你哋结婚嗰两个人，系成个人类嘅大事。你哋谂下，家嘅兴衰，社会嘅安危，国家嘅兴亡，世界嘅和平同动乱，根喺呢个地方。呢种叫大事啦。我哋再睇下现代社会，中国外国呢个根冇咗，连根掹甩咗啦。想社会唔动乱，咁系冇可能嘅。古人所谓家不家，则国不国，家唔处家，国就唔处国啦。家点先处家？夫妻要和睦。所以从前，就算夫妻有争论，或者有唔愉快嘅事情，佢会諗到嗰种影响太大啦，影响到成个社会嘅安危。影响到一切众生嘅和福，想到呢一点，心平气和啦，亦就乜嘢都能忍，乜嘢都能让啦，彼此都能忍，彼此都能让一步，咁家就和睦啦。而家呢个道理冇人讲，亦听唔到啦。古时候嘅社会，一个世纪之前，父母仲用呢啲道理教仔女，老师亦会以呢啲道理讲俾学生听。我哋由细仲听到少少，但系比我细五岁嘅，大概都听唔到啦，都听唔到啦。比我大五岁嘅，听得比我多，印象比我深刻。我哋韩馆长比我大五岁，佢对呢啲道理听得比我多。知道做人嘅根本啊，呢个系伦常大道，中国古代嘅教学，可以话一直到清朝末年民国，先将呢件事情疏忽咗。近代半个世纪，冇人再提起呢个问题啦。目光所着重嘅系科技、工商业、点致富、上下争利。咁仲得了咩？居上位嘅争名夺利，喺下面嘅小民睇到上位，佢就学习去模仿。所以而家举世嘅人 都在这里争逐名利，那怎么得了呢？这个世界还能住吗？我们讲不幸在生在这个时代，要受尽折磨，亦可以说我们有幸生在这个时代，尽心尽力为正法做些事情，究竟能做多少？不用问，只问耕耘，不问收获，甚至好似古圣先贤所谓的知其不可为而为之，这种是菩萨，这种是大慈大悲。这种是真正救世的事业。就算我们在这一生现前看不到果报，我们的果报在来生，在来世啊，这一份耕耘，好像佛讲的同众生种落菩提种子，那些种子在他阿赖耶识里面不会消失的，当他受尽苦难之后，业障消除了，那些善根种子会发现，谚语常讲风水轮流转，它是一个大的风水，大的转变，一般人常讲一千年一个转变，中国人所谓三十年一变，它是小的转变，这个世纪是大世纪，是个大转变，我们有幸得人身闻佛法，还能听到这小小道理，那好难得，好难的。注解里面一开头，夫妇和，而后家道畅，这句话是真理，永恒不变。这个道理用在任何地方都正确的，准确的。那个小团体，小团体里面上下都能和睦，那个团体兴旺，好多好多我们同参道友，从世界好多国家地区来新加坡参学，看到居士林，你看人这么多，但是上上下下一团和睦，没有争论，没有吵架，没有打架的，非常羡慕。都向李会长请教，你们 点会做得咁好？值得我哋深思，值得我哋反省。能做出呢少少成绩，有两个原因。领导嘅人大公无私，呢个系佢一个重要嘅因素。第二个因素，这个道场日日讲经，大家对那些深的道理不会明白，粗浅的道理都懂，这两个因素非常非常重要。人有私心，弊病丛生。乜嘢毛病都生出嚟啦。人唔好学，绝对一日到黑打妄想。每个人打嘅妄想唔一样，於是就有争论，就有矛盾，就有冲突。点能和睦相处呢？我哋系凡夫，凡夫每日读经研究讨论，最浅近的目的就是建立共识，消除我们的妄想杂念。逐渐深入之后，自自然然就能放下自己的妄想分别执着，随顺佛菩萨的教诲，这样建立共识了。那个团体才能和睦相处。我们做得够不够？做得还是不够，比起其他地方是会好一点，但是我们跟古大德比，我们差得太远太远了。名闻利养五欲六尘要彻底放下。我们四众同修都要记住，放下之后前途一片光明，心底自然清净自在，常生智慧，不生烦恼。有一毫自私自利，你就冇办法唔堕落。堕落喺边度？堕落喺烦恼忧虑之中。呢啲嘢障咗你嘅智慧，障碍你嘅福德因缘。佛理经常常讲，善根福德因缘都冇啦。所以呢句佢嘅道理，大道理，佢嘅厉害，我们要深思， 要细心去领会。古人夫妇一生相敬如宾，家庭教育比乜嘢都重要。一个儿童从出世到六七岁，接受的是父母的教育，这个教育是根。六七岁之后再亲近老师，老师是从这个根上帮助他茁壮开花结果。现在再好的老师都没办法教学生了，为什么？根没了。佛家的教育还是从这个根本上发展出来的，没有良好的家教，你出家佛亦教不到你。所以说佛法是师道，师道建立在孝道的基础上。各位如果读古书，读中国的小学，不是现在的小学校，中国的小学就是所谓怎样教育童子、儿童。同蒙教学，这种属于小学。特别着重在伦理、德行、言语，知道怎样讲话，父母、尊长，一举一动、一言一行，都要为家里面的儿童做好榜样，他都有责任。所以小朋友每日眼睇嘅、耳听嘅，呢度扎根嘅，一生都唔会改变。所谓孝成若天性，习惯成自然，由细熏修。我哋到而家呢种年纪，先听到呢啲话，听到之后能接受、能相信、能思维、能奉行，亦就是佛法里面讲的过去生中的善根福德。我们这一生没有人教我们，我们过去生中还有这个根，所以接触佛法之后，听到佛的教诲，我们的善根发现，那个善根不是今生的，过去生中培的，还是有用，能起得到作用。善根福德深厚的人，善根是听完明白那些道理，这种是善根。福德是懂得之后向往， 一心一意要去做，将佢落实，呢种系福德。我哋能闻到佛法，能读古人嘅书，呢种系缘分。嗰啲古籍非常非常重要，所以人要读书，要发奋去读书，要明理。点喺呢个时代拯救自己，帮助人哋，呢种就系菩萨事业，真正发菩提心，行菩萨道。从最基本嘅伦理落实。好，而家时间到啦，就讲到呢度。